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冯杰。 大家听到啱啱嗰个主持阵容系咪好奇怪呢？点解冇咗黄晓初呢个名咧？ 最重要嘅讲故事嘅人物啦。 系啦，初叔叔做咩唔喺度啊？真系。 不过都初叔叔咁惨，初哥哥嘅啫喎。 莫佢自己平时喺节目讲话初叔叔讲故事噶嘛，系咪？咁初叔叔今日真系，唉，嚟唔到我哋。 因为佢而家做咗初爸爸啦，所以冇办法。 初为人父呢啲真系叫做， 真系会多咗好多突发事情嘅咁。 系啊，咁所以都唉，咁啊放佢翻屋企吓，小心凑住个小朋友先。咁啊唔紧要，今日一剧之本咧，继续有我冯杰啦，同埋有我老姑何敏文喺度咧，同大家一齐主持节目嘅。咁我哋今日咧都拣咗一套嘅电影啦，一套近期嘅电影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个剧本嘅魅力噶。咁呢一套咧系阿六姑同我哋推介嘅电影嚟噶。 系啊，嘅其实系好近期啊，基本上系可能有啲戏院仲未落画都未定嘅。咁咧就叫做一出叫做《天眼追击》啊，《Eye in the Sky》呢个。 但系呢一套戏咧，我去到揾呢套戏嚟睇，发现原来都唔系太多戏院，即系好多场次可以睇到。 好可惜，我觉得有少少。因为我点解中意呢套戏，系因为我觉得一嚟其实佢系都紧凑嘅，好紧凑。 系好紧凑。 咁系亦都咧，但系令到会令你思考嘅，真系。 冇错。 咁但系我觉得好可惜就系，而家呢一啲戏咧，其实系我觉得呢个社会系需要呢类戏。咁但系咧，大家可能都系比较中意睇《寒战二》呢啲。 唔係，係個宣傳啫。呢個只不過係，又唔係話即係大家好中意睇嗰個。 哇！票房好似破曬紀錄咯，已經。 咁因為佢宣傳做得好咯，我真係覺得係。不過我哋講翻今次呢個戲先啦，《天眼追擊》呢一套可以算係一個滄海遺珠啦。喺近期呢個電影嘅檔期入面有好多好嘅電影，但係呢一套咧就都幾容易俾人忽視咗，亦都 好可惜，我真係覺得。 係啊，因為入面唔係話冇嗰啲大家都好中意題材嘅，譬如係嗰啲譬如碟戰啊，或者有恐怖襲擊啊呢一啲，即係都有呢啲吸引觀眾嘅元素喺入面嘅。而但係加多咗更加多嘅就係一啲啱啱六姑所講嘅，俾到觀眾一啲思考喺入面。 係，其實呢個嘅係一個係兩難嘅局面啦。係啊。咁亦都其實近排咧有個哈佛嘅教授咧，咁佢就係出咗本書叫 Justice 啦，裡面就係亦都係 provide 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兩難嘅局面。咁大家會諗，即係自己喺裡面嘅時候，其實係會點樣做決定咧？似乎唔係完全一定啱或者一定錯嘅嗰樣嘢。咁但係原來真係有困難嘅喎，喺呢啲情況。如果即係你遇到呢啲咁樣嘅困局嘅時候咧，真係唔容易嘅。咁啊，即係好考你自己，究竟要問翻自己，你個價值觀最高嘅係邊一樣嘢咧？同埋你要點樣衡量，即係好多其他嘢。甚至我覺得佢帶出嚟嘅更加大意義咧，係你如果當你自己咁樣諗過之後咧，你去批評或者你去話人哋點解會做咗某個決定嘅時候咧，你其實可能會嗰樣嘢冇嚟得咁表面啊，咁情緒上嘅一樣嘢，純粹一個情緒上，你錯曬或者點樣，你係會可能會有第二步，再諗得深入少少，可能其實佢呢個決定都唔係真係咁容易。 嗯， 咁樣咧，即係呢樣嘢就可能對成個，即係我覺得對而家嘅社會，尤其是咧係重要啊。即係你可以諗深少少，咁就算你到最後都決定都覺得佢係錯嘅時候，你嗰個批評嚟得咧都唔會係咁即係人身攻擊啊，或者係純粹咁情緒上啊咁樣。咁呢樣嘢係而家我哋。唔好話淨係香港啦，甚至係成個世界都係需要，我覺得。 係啊，咁同埋呢個咧，我都覺得係喺個電影入面咧，會俾到觀眾係更加多嘅思考，即係唔係話淨係電影啊，而係我想講嘅係戲劇啊。因為嗱，我哋平時去譬如讀書嘅時候，我哋去睇到文字上面見到一個咁樣嘅兩難嘅局面嘅時候，我睇完之後會諗，咁但係唔會及得我哋真係入到去一個戲院或者一個劇場入面睇一個演出。去投入咗嗰個戲劇嘅情景入面嘅時候，再去感受嗰個主人翁佢哋諗緊嗰樣嘢。咁譬如今次睇《天眼追擊》呢一個戲嘅時候，就會 更加感受到嗰個兩難嘅局面點樣去，即係內心嘅爭持啊，又或者其他唔同嘅人、唔同嘅方面，佢哋考慮緊唔同嘅嘢，亦都有唔同嘅堅持啊等等。咁呢個真係係咪一個戲劇佢可以帶到？ 而我頭就想講啦，其實喺個劇本裏面，佢係有做到一啲嘢咧，一啲嘅技巧咯，我哋可以話係令到咧，我哋會對呢個局面咧係更加覺得困難去決定嘅。咁我哋一陣間可以再講完個故事之後咧，就再睇下個劇本係邊啲位做咗啲咩嘢，令到我哋真係會真係好似投身咗喺嗰個對嗰啲人物咧當中牽涉嘅人物，我哋會有更加大嘅感受，令到我哋從而覺得呢個困局係更加難去解決，令到我哋會思考更多嘅。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冯杰。 天眼追擊啊 ，Eye in the Sky 是一部2015年嘅英國嘅電影啊，咁啊今年亦都喺香港度俾大家去睇得到啦。咁呢套電影嘅編劇咧就係 Guy Hibbert， 個戲一開始就係講個細路女嘅， 係一個 我哋見到係喺一個我哋後嚟知道啦，係一個叫做 非洲 肯亞一個內比亞嘅地方啦。咁樣就嗰度有個後院，我哋見到一間屋嘅後院，咁有個細路女喺度玩 個呼 啦圈，係咁啊，同佢爸爸喺度啦，咁啊少少嘅已經交代咗佢有一個爸爸媽咪啦，咁樣大家都一個温馨嘅家庭咁樣嘅， 整下麵包食啊， 係啦，冇錯啦。咁啊，好少嘅啫。咁然之後咧，就個戲就真係開始嚟啦嘅時候咧，我哋就見到啊，呢個叫做 Powell 嘅一個上教啦。咁佢咧就似乎係嗰日咧，其實成出戲係發生喺幾個鐘頭裡面嘅。咁佢咧就嗰日因為英國收到情報啦，即係呢個Powell 都係屬於英國軍隊裡面嘅其中一個上教啦。咁佢咧就收到情報咧，就係已經知道咧有恐怖分子嘅頭目啦，即係大家都係最想捉到佢嗰啲啦。 全世界國際嘅頭號通緝犯嚟啦。係 通緝犯啊！咁咧就將會喺呢個內比亞呢度咧有一個地方會開會，咁啊同埋其他啲嘅人啦咁樣，而佢哋就決定咗嗰日咧就會進行一個去生擒佢哋嘅行動 嘅，逮捕佢哋嘅。 冇錯啦，準備生擒佢哋嘅，所以大家就埋曬位啦。於是係嗰日啦，準備行動之前 有好多方面嘅， 係啦，好多方面嘅。 除咗佢呢一個Powell 啦，仲有英國上面喺倫敦有個有啲官員，係 一個作戰室，一個會議室裡面啦， 就官員為主嘅。咁仲有美國有個空軍基地，咁有啲空軍喺度控制緊啲無人機啦，偵察緊啦。 另外夏威夷嗰度仲有一個美軍嘅基地啦，就係有一個女仔咧，即係軍人啦，就係負責係辨識嗰啲人咧，即係透過係啦個樣咧，即係少少你影到少少咧，佢就已經可以即刻係啦辨識到佢係咪嗰啲目標人物啦，即係咁樣。咁有幾個即係地方同一時間唔同嘅部門嘅人咧，都已經係即係 stand by 曬喺度。 內比亞度有嗰啲軍隊喺度已經準備一班人準備去生擒佢，啲卧底啊等等。 係啦，冇錯啦。咁啊，大家係已經準備就水啦，咁樣就開始呢個行動啦。 要白露行動啦，叫做。 好啦，喺行動開始，其實我哋首先就睇見全部人咧都係會睇到一個高清嘅畫面啊，基本上就係影住咧嗰個目標嗰間屋啦。正喺佢哋咧準備行動嘅時候咧。就呢個目標人物咧，揸咗個車就離開喎，準備。咁而當時佢哋亦都係影唔到嗰個女人咧，因為佢嗰啲用咗啲頭巾啦，咁啊遮咗塊面，咁又唔肯定佢係咪嗰個頭目咧，即係佢哋追捕緊嗰個恐怖分子啦， 係嗰個女人啦。女人仲要係一個英國嘅公民咁樣啦。 冇錯，但係因為架車已經走咗啦，佢只可以係利用個無人機咧，係追蹤住架車。咁所以突然之間呢個生擒行動咧，就係功敗垂成喎，喺呢一刻。咁而同時間咧，呢架車一路去咧，就去咗另一個地方。其實我後嚟知道咧，就係一開場嗰個女仔嘅屋企嘅隔離有間屋裡面，咁咧就去進行一個會議咁樣嘅。 一個小村莊。一個 係啦，小村莊。咁呢邊變咗喺本身內比亞嗰度軍隊咧，佢就只可以派咗一個特工咧，就係跟咗去嗰度。咁樣就係負責，因為點解？因為佢係要繼續要攝錄佢哋嘛，即係 近佢嚟監視。 咁佢咧就只可以一個人咧就入咗一個男仔嚟啦嚇，跟住呢個特工。咁啊入咗去個村莊嗰度咧，佢控制咗一隻係好似甲蟲咁樣嘅，再細型啲嘅，俾嗰只雀仔啊。初時係用雀仔，而家今次用一個甲蟲型嘅機械咁樣，就可以一路飛入佢間屋度咧，就可以搖。 遙控睇到個室內嘅環境咁樣。 但係呢一個都十分之緊張嘅，因為成嗰個村莊咧係俾呢個叫做索馬里青年團一班恐怖分子係控制住嘅，咁啊成個村莊入面咧都係好多人揸住曬槍啊，咁啊檢查得好嚴謹啊咁樣，咁所以要混入去咧都已經係令到我哋好緊張嘅啦。 係啦，咁啊同埋佢喺度。嗰、那個特工就係揾咗一扎桶啦，即刻同人買咗，佢咩都冇嘅，就係好多錢嘅。咁佢咧就買一扎水桶，當係自己喺度賣水桶嗰啲人啦，咁樣就自己喺度咧就攞住個細細地嘅好似手機咁樣咧打遊戲機咁樣嗰啲啊，咁去控制嗰個甲蟲嗰個攝錄器啦，咁樣。咁好啦，那個攝錄器一路飛入去咧，就甲蟲飛入個屋企裡面啦，咁啊逐漸咧就影到裡面嘅畫像出嚟。咁大家喺無論英國嘅會議室啦，定係無人機嗰個駕駛艙啦，咁全部都睇到呢個畫面啦，就係見到佢哋終於可以即係可以辨認到咧，入邊嗰個女人咧，真係咧就係佢哋追捕緊嗰個人。咁亦都另外咧有兩個咧，就係新去即係投奔佢哋嘅一個英國嘅公民，一個係美國嘅公民，就係投奔咗佢哋啦，參與佢哋咁樣嘅。咁而家有曬目標人物喺度啦，咁樣但係咧。因為唔可以再生擒啦，因為佢冇軍人可以喺附近啦。 係啊，同埋佢哋喺間屋入面咧，發現咗有好多嘅炸藥。 係 啦，咁而佢哋就喺度諗，喂，根本就冇可能進行到本身嗰個生擒行動，既要衝入嗰個已經被恐怖分子支配咗嘅村莊，再要入埋屋，入埋屋入面仲有咁多爆炸品，要生擒基本上都已經係冇可能。 係啦，咁佢哋就要咁呢個上校啦，呢個女嘅上校就話佢要求咧，就係無人機嗰度咧就發射一個導彈入去咧，就係炸咗佢，咁咧就令到即係嗰啲人死曬啦，可以咁樣嘅，咁。但係呢個時候就發生問題，因為你呢個行動咧就變成係有一個本身係英國、美國政府都已經係守恆咗嘅一個生擒行動，而家要變成係一個即係咁樣嘅 簽滅啦， 簽滅 係 啦，即係殺死佢殺曬佢哋啲人啦。咁當中牽涉到有美國公民、有英國公民，咁呢個行動唔可以突然間咁樣轉就係得噶嘛？佢係啦，佢要即係要有人去即係批准佢係咪可以得？咁其實佢第一時間咧，側跟已經有一個嗰啲法律顧問啦嚇，咁就係佢問佢意見。咁其實法律顧問話：咁你即係唔得嘅，因為你又牽涉英國人，亦都牽涉到美國人咧，你一定要再上級咧再請示過，再攞過呢個嘅准許，你先至可以去做呢個行動。咁於是唯有咧，佢就打去就係、是、我哋見到喺倫敦個會議室，嗰、那個會議室其實係點咧？如果大家記得咧，就好似咧，即係當年嘅白宮咧，即係奧巴馬同希拉里啦，同埋一班官員坐咗喺度咧，就係睇住點樣逐步拉登嘅嗰張相咧，大家應該有印象嘅時候咧，咁今次呢個會議喺英國裏面咧就係好似嘅，咁就係亦都有一個軍官喺度嘅，咁就嗰個係一個中將嚟嘅， 係啦，咁就有個上司啦，跟住再有一啲， 仲有啲係嘅政客啦、官員啦，其實佢哋咧本身就係嚟咧就係要監察住呢一個嘅生擒行動嘅，應該係。咁而家突然間變咗係要求就係話要放炸彈嘅，即係擺個導彈落去。咁大家於是就有啲爭論啦，即係究竟可唔可以咁樣咧？咁大家都唔夠膽咧，亦都啲官員又唔夠膽承認擔個責任啦。咁大家都話我要向上級請示喎，咁樣咁要再揾上級去請示。咁變咗英國邊咧？首先咧，佢哋就要揾佢哋嘅外相啦，去問下喂，因為牽涉到即係美國人噶嘛。 外相喺新加坡。 係啦，咁又唔知咧肚屙。 肚屙入咗廁所。 咁啊，終於但係好彩而家有呢啲電話，手提電話好方便啦，都可以揾到佢。咁佢就話英國嗰邊應該冇問題嘅，英國公民即係我哋，因為已經 approve 咗同佢係即係而家參與呢啲咁嘅恐怖分子啦。咁但係個美國公民我哋唔可以，即係會牽涉到外交風波嘅喎。咁我你一定要揾埋呢個即 係 國務卿啊，美國嘅國務卿佢先至可以。 佢一個喺度緊張，喺緊廁所入面要講呢啲嘢啫。 係啦，咁於是又即刻咁唯有即刻又再去揾啦。咁啊通過即 係 打一輪電話咁啊揾。國務卿喺度打緊啲兵兵外交，做緊兵兵外交。咁呢個國務卿咧就，佢反而又幾容易喎。佢話其實如果你個人係去咗參加呢啲恐怖分子咧，我哋都唔會理你噶啦。 佢係最果斷嗰個嚟。 最果斷啦，佢就話係啊，照去馬啦咁。咁樣好啦，咁件事好似終於解決啦嚇。咁 Powell 上校咧，佢就下命令啦，佢就同喺呢個拉斯維加斯嗰個美軍基地嗰度咧，就話我哋而家可以進 行呢個行動啦，咁就可以發射個導彈啦。咁但係咧，正正呢個時候，我哋就即喺個畫面上面咧，就大家其實都見到咧，就係嗰個一開始嗰個女仔啦，嗰個玩呼啦圈嗰個女仔咧，佢個媽咪咧又整咗一盤麵包出嚟咧。咁每次咧，其實佢就係要俾個女仔，個女仔咧就出街嗰度咧就係擺賣嘅。咁而咁啱呢個女仔擺賣嘅地方咧，正正就係佢哋而家目標要炸嗰間屋嘅牆嘅出邊，就係出邊啫。咁佢就喺個台仔嗰度咧就擺賣。咁呢個無人機個駕駛艙，即係睇住嘅嗰兩個操控員咧，其中一個咧就係一個男仔嚟嘅。咁另外隔離咧，佢都未試過落炸彈嘅，係。咁佢隔離有一個咧就係更加新嚟報道嘅一個女仔嘅 assistant 啦，咁樣嘅助手。咁佢兩個其實一開始咧已經之前喺嗰個攝錄嗰度咧睇到嗰個女仔玩呼啦圈，已經覺得啊好可愛喎咁樣。咁但係而家就見到佢哋正正要係發射炸嗰個導彈嘅時候，就見嗰個女仔行咗喺佢嗰個牆嘅出邊，嗰間屋嘅出邊。咁如果你一抌落去咧，基本上佢都係即係死緊㗎咁上下啦，已經係。咁嗰個機師咧接到個上司嘅 order 啦，因為呢個行動咧就係嗰個英軍嘅上校係就係做嗰個chief commander 啦。咁佢應該就係要執行嘅。咁但係佢就真係唔忍心啊嗰下。咁點都算咧？咁佢於是就記起咧喺嗰個守則裡面咧，佢其實作為呢個控制無人機去執行呢一個指令嘅時候，佢係有可以咧係話當情況有轉變嘅時候咧，佢係可以要求咧佢上邊嗰啲人咧重新係再 assess 過去估算過呢一個咁樣投擲呢個導彈對於周邊嘅傷害會係幾大，而係咪即係會繼續要去做呢個行動咁樣嘅？ 咁呢個真係玩死呢個。 係啦，當時就佢呢個機師佢堅決地咧就話我要求一個新嘅重新嘅一個 assessment， 而係我有一個咁嘅權力嘅。咁呢個上教即係佢嘗試俾壓力佢，但係唔成功啊，因為佢係真係喺個成個制度上佢有呢樣嘢嘅權力啦。 同埋呢件事本身係十分之趕嘅，因為喺入面已經見到嗰啲恐怖分子咧，佢哋有咁多炸藥，佢哋隨時離開。 佢哋已經係著緊嗰件即係炸彈背心啦，幫其中一個即係兩個新加入嗰個人啦，其中一個已經係著緊一個炸彈背心，同埋錄緊一啲遺言咁樣。即係你係可以想象到佢跟住就出去咧，就係會喺兩個地方咧，就係會做呢個即係恐怖嘅襲擊㗎啦。就 佢哋估計一定係一啲多人嘅地方啦。咁炸藥嘅傷亡，起碼一個都可以做到80-90人嘅傷亡，咁所以呢一個喺 Powell 上教佢個角度嚟講，就一定要好快緊急地要執行咗呢個動作，要去殺咗呢班人。如果唔係咧，咁就會造成一個更大嘅傷害。 係啦，咁但係而家好啦，呢個女仔出現咗，咁其實唔單止係無人機呢度即係會有個懷疑，係咪應該要繼續咧？連英國嗰個會議室裡面，因為佢哋當中亦都有啲係我唔知係咪民選嘅啲議員嚟嘅，我懷疑係。咁佢哋嗰啲委員啦，或者係呢個監察嘅委員啦，都覺得，喂，咁樣真係好，即係你同原先又唔同咗咯喎，真係你原先話側根可能有啲傷亡，但係你而家擺到明有一個細路女喺度，咁係我哋係咪應該做咧？同埋喺政治上嚟講，個政治風險就係、是。你而家出去可能啫，即係會死咗咁多人啫。但係而家如果佢哋親手 order 呢一個即係導彈，然之後令到一個女童啊係咁樣死咗，咁我哋會俾輿論上面嘅壓力啊，成個社會上面壓力都會係即係針對咗我哋。咁有好多呢啲考量啦，咁亦都當然有啲係人道嘅考量啦，各樣啦。咁啊令到呢件事咧就係喺呢個位又交着咗啦。咁點咧？而另外一個再令到個情況再風險啲咧，就係、是，哎好啦，個上教就話咁好啦，我哋而家不如叫人去盡快買曬嗰個女仔啲麵包去啦，咁買曬佢咪可以走啦，係離開度咯。咁邊個可以買咧？就得翻個特工啦，就喺現場即係、就是、附近嗰個放甲蟲嘅特工。咁、那個特工已經係、哎、死啦，我自己去，真係好危險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咁佢都唯有咧就係攞曬一桶啦，就係、是、扮到好似好輕鬆好家常咁樣就去個女仔度，哎我幫你買。买晒呢面包啦，咁但系附近咧就有架军车，即系嗰啲咁嘅民兵嗰啲车喺度睇住，而一个人又真系走埋嚟咧，就话：，诶、哎，你做咩买咁多面包 咁样？系咯、啊， 然之后突然讲嗰下，仲要话：，咦，唔系喎，你系好左面，之前嗰次系追过你嘅，追捕过你嘅，咁啊，佢扬咗啦，系嘛，咁啊走啦，即刻唯有走。咁啊，好彩咧，佢啊自己收尾即系搵到个地方匿埋啦，就冇俾人哋捉到啦。咁 但系 转头呢边啲面包，那个女仔因为佢散落晒地下，而嗰个女仔梗系唔想冇咗啲钱啦，即系 都想做多啲生意，就執翻起麵包咧，抹咗啲撥走啲沙塵咧，就再擺翻喺度又賣過。 其實佢叻女啊，啲錢佢收咗，啲麵包佢攞翻， 佢因為再賣過係啦。咁所以咁有啲問題解決唔到喎。咁而喺呢個時候咧。又再一個突發的事情就係裡面嗰個甲蟲咧就冇電啦，咁所以所有全部每個地方見到嗰啲係啦，即係畫面全部冇曬。咁你呢個時候你就會好緊急啦，因為我哋最後一次見到畫面，其實已經第二個人已經著緊嗰件咁樣嘅即係炸彈背心啦。咁你可以想象就係如果著完啦，佢錄埋啦，咁其實就走得噶啦，即係隨時而家喺個 back out 嘅時候，佢隨時就已經可以出嚟，而佢出嚟你就會冇咗呢個機會去制止佢哋嗰兩個空襲。但係而家呢個女仔咧就仲有幾件麵包喺度等人買，咁好啦點咧咁樣？咁就係即係呢個時候咧，個上教就唯有咧，佢就真係向其中佢一個嘅士兵，嗰個士兵咧就係負責去估算，佢係有一條程式咁樣嘅，就估算個導彈落咗嚟之後咧，會對周邊嘅人或者對呢個女仔咧，因為而家最近就係呢個女仔，會造成即係個傷亡嘅機率係有幾多？咁佢一直其實個估算咧都係好似去到七成咁樣嘅，好似 係 啦，七八成會係一個好大 係 啦。咁我呢個。大家接受唔到，咁佢話呢個上教嗱，而家你就知道呢個就係成個問題喺你手上邊啦。嗰兩個恐襲如果係真係進行到咧，就會有你可以想咗幾百人嘅死亡啊。咁而家你有冇方法可以令個導彈，如果我擺遠啲啊，係咪唔好擺正中間啦、啊，擺遠少少，咁會唔會可以令到呢個女仔嘅即係個傷亡率係可以估算去到45% 咧？咁樣？咁到最後 低過一半嘅，大家就盡量避免到啊有個傷亡喺入面， 即 係盡 即係一個係啦，即係最低嘅估算，我哋可唔可以做到咧？咁樣咁其實嗰個嘅黑人嘅士兵咧，一直都係話其實真係好唔得 喎， 都係 最 低45-65喎。咁但係即係收尾真係佢喺嗰個壓力之下啦嚇，佢終於就話。OK， 咁係45 啊，咁45啦。 佢但係呢個真係我嘅，即係純屬我嘅估計嘅啫。咁咁咧，當時個上教同佢講：放心啦，呢個樣嘢最後個責任係唔會落喺你身上。我明白係估計你嘅咁啊。咁而佢就將呢個咧，呢個重新整過嘅呢個估算咧，佢就講咗俾我嗰個會議喺個倫敦嘅會議室聽啦。咁而咁大家亦都明白咗，因為。個畫面又 black out 咗啦，而家佢哋都明白嗰個情況嘅危險性。咁於是 會議室嗰邊都又要再請示過一啲喺新加坡嗰個外相啦，又要請示埋北京嗰個國務卿啦，最後得到個答案都係盡量避免傷亡啦，就係都係啲好叫做好敷衍或者好表面嘅答案嚟嘅。 咁所以最後佢哋就決定咁好啦，去啦，即係既然而家個 percentage 又可以喺個大家覺得都可以接受啦，咁樣咁就去嘛。咁佢於是就再下令嗰、那個駕駛無人機嘅。那個嘅男嘅軍人咧，就你落呢、這個 落手啦， 落手啦咁。咁佢今次就冇辦法啦，因為佢已經做咗佢可以做嘅嘢啦。咁佢即係雖然都係好唔忍心，因為見到個女仔仲有幾嚿麵包喺度噶，因為一路係有人去買緊嘅，只不過佢仲有幾嚿。咁佢呢度準備掟炸彈嘅時候咧，咁我哋翻去個特工嗰邊咧， 匿埋咗。 嗰度匿埋咗個特工咧，佢咧喺個時候，佢其實自己都知道個情況係緊急啦。咁所以佢咧見到側跟有個男仔喺度玩緊細路仔，佢於是因為佢最多咩錢啊嘛，咪咁佢 咧 攞啲錢嚟，俾個細路仔話：嗱，我而家俾啲錢你，你快啲去跑去前邊嗰度轉角位嗰個有個女。女仔喺度賣啲麵包，你幫佢買曬啲麵包翻嚟，你盡快跑翻嚟咧，我而家呢度仲有一啲錢咧，就會俾埋你嘅。咁呢個男仔係咁即刻走去跑啦，跑去買麵包啦。咁而呢個時候咧，嗰、那個導彈咧就已經真係發射咗啦，而佢發射咗咧就有30秒嘅時間。咁大家都睇住嗰個女仔啦，喺度賣麵包，然之後就喺呢個最後咧20秒咁樣啦，就見到個細路仔咧，即個男仔就走埋去同佢買曬麵包。咁大家其實開心，但係見到個女仔咧仲喺度慢慢，個女仔唔知噶嘛，佢就慢慢仲喺度執翻條台布啦，咁執翻攞翻個攬啦，然之後先至離開。咁咧就係差唔多佢行開咗4-5步到啦，咁個炸彈就落咗去就爆炸啦，大爆炸。咁、那個女仔自不然亦都係即係俾人拋起去咯，即係跌咗喺拋落地上啦，咁都係好重傷啊。咁但係咧，你 zoom 埋佢啦，佢哋睇咧，其實佢都仲有啲呼吸嘅，我係見到 仲喐緊嘅。 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個上教關注嘅咧就係咁裡面。 嗰啲人係咪全部都死曬咧？真係呢個係啦，呢個咁佢就睇到嗰兩個整住曬炸彈嗰兩個自不然係死曬啦。咁佢再睇，但係嗰兩個我哋頭號通緝嗰個目標係咪真係死咗咧？咁佢哋見到一個女人，但係咦 zoom 埋去好似仲喺度，仲有啲呼吸喎， 有個女人 掂喎。咁所以佢就即刻 order 我要再落多一個導彈落去，一定要 make sure 佢死嘅。咁呢、這個即係冇辦法，嗰邊個女仔即係嗰個細路女咧，就仲喺度即係奄奄一息嘅時候，咁但係你都要再落多一個啦。而呢個時候咧，其實佢側跟嗰個父母咧，咁佢即刻已經跑出去咧，就係即係抱住咗個女仔。咁而呢個時候咧，個第二個炸彈又嚟到啦，咁樣又爆一爆。咁今次當然係死曬啦，即係裡面啦。咁而我哋見到咧，即係最後咧，就係個父母啦，就係即係抱住個女啦，重傷啦已經。咁係喺附近揾車，即係送去醫院啦，幫手咁樣。而另外一邊廂咧，亦都見到呢個行動完結咗啦。但係大家其實甚至包括一直都係好鷹派嘅呢個上架，其實佢一路揸車翻屋企嗰個，其實都唔係一個即係勝利嘅嗰種感覺啦。其實都係好 sad 嘅，其實都係。咁而喺國會裏面啦，亦都當啲人一路慢慢行出去嘅時候，咁剩翻最後嗰、那個有個女嘅委員啦，咁佢就同嗰個留翻喺度嘅嗰個中將啦，佢就話其實我覺得我哋好卑鄙，佢話咁，但係嗰中將亦都同佢講咗一句，佢話你唔好即係同一軍人講，我哋係唔知道咩叫做即係戰爭嘅代價。佢講一句，咁然之後就離開咗。而最後咧，我哋就見到喺嗰、那個萊比亞嗰個醫院裏面，呢、這個父母咧就抱住個女去搶救，但係個醫生話俾佢聽咧，都係冇能為力啦，冇嘢可以做到，已經死咗啦咁。咁、那個戲就基本上係咁樣就完結啦。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冯杰。 今日嘅一劇之本同大家講《天眼追擊》（Eye in the Sky） 一套近期嘅電影。咁咧，大家喺睇完呢套戲嘅時候咧，可能喺離開戲院嘅時候都會即係倒抽有涼氣，即係究竟我哋依個嘅世界發生緊一啲咁樣嘅事，我哋好容易會即係聯想得到，其實呢樣嘢唔係一個戲劇嘅情景嚟㗎，我哋喺現實上面其實真係不時都會發生，我哋會聽到好多新聞話一啲唔知咩嘅導彈誤炸民居咁樣，咁令到有幾多個老百姓去傷亡咗，咁呢啲對於我哋嚟講可能係一啲好遠喺好遠好遠發生緊嘅一啲嘢，咁但係即係近期我哋都會知道啦，有啲恐怖襲擊亦都牽涉到香港人嘅一啲受傷咁嘅狀況，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嘢唔係話一啲好遙遠嘅嘢，我哋隨時真係要去諗下點樣去面對。而當我哋喺呢個戲入面見到啦，為咗阻止恐怖襲擊而用咗一啲咁嘅方法，我哋去諗啊咩叫做？決勝於千里之外，運籌帷幄之中咧，就正正喺呢一個戲入面，所有完全喺即係數千里外嘅人去決定咗一個可以話係一個小女孩佢嘅生死。咁而我哋去睇呢個戲係好緊張，好等呢個小朋友佢去擔心。咁而呢一個亦都係呢一個戲，我諗最成功嘅地方就係可以吸引到一班觀眾佢哋嗰個惻隱之心，或者係佢哋投入去呢個戲入面嗰個力量。 係，其實頭先就係講啦，即係點解即係佢個技巧係喺邊度咧？即係令到呢個戲要成功，令到你每個人都會有呢個覺得係兩難咧。因為如果你純粹計個生命嘅數目咧，其實就似乎唔係好兩難嘅，係咪？因為佢可以制止到佢話每個炸彈，即係個炸彈人啦，即係佢會去恐襲，係有80個人可能會受即係死傷。咁兩個即係成86人噶咯，即係如果佢喺兩個唔同嘅地方嚇，咁而家我哋講緊係一個女仔，係嘛？咁一對160，如果你純粹講個數目上面咧，似乎係應該係一個好容易嘅決定啦，係咪？咁但係點解我哋會喺個戲裏面，我哋同時都覺得真係唔係咁容易咧？咁佢最重要建立嘅，所以就係第一個畫面咧，佢就係要建立呢個女仔。即係如果呢個女仔嘅角色 我哋其實都唔知嘅，即係我哋其實或者我哋都唔中意佢嘅，或者我哋對佢冇感覺嘅。咁其實咧呢一、這個兩難咧，我哋好難會有咁深嘅感受嘅。包括個議會裡面啲人啦，包括駕駛無人機嗰兩個人啦，其實佢哋都係因為睇到呢個女仔嘅某一啲嘢，令到佢哋會觸動到佢哋，係佢特別關心呢個女仔，唔想佢出事。咁、那個編劇喺呢度佢用咗個咩手法咧，或者係包括埋導演啦。咁首先就係一嚟佢就先做咗呢個女仔先。個焦點就喺個女仔度啦，而呢個女仔咧，佢就係同個父母咧好簡單嘅家庭關係，但係少少嘢我哋見到媽咪喺度焗緊麵包，爸爸同佢玩緊，已經係營造一個係温馨嘅家庭。唔係，如果佢本身好破碎嘅，可能你唔會覺得咁慘係嗎？佢因為好温馨嘅家庭，然之後女仔咧係喺度玩呼拉圈。嗱、這個設計咧係好好嘅，因為佢當然一個女仔你要講佢可愛咧，佢可以喺屋企裏面玩緊洋娃娃都得嘅。咁但係咧，佢要諗到呢一個戲，佢係通過好多視像，佢係大家喺個天眼上面偷窺，即係影拍攝落嚟，咁所以一定係一個視像嘅效果嚟嘅。所以佢因為佢玩個呼拉圈咧，你就會見到嗰個佢不停喺度轉嘅時候，嗰、那個圈喺度轉咧，呢、這個就形成咗一個好靚嘅畫面嘅。其實本身咁而所以都係點解一開始會嗰兩個無人機駕駛嘅時候，佢哋喺個駕駛艙，點解佢哋會留意到呢個女仔？亦都係因為突然間見到一個好似好平凡嘅一個市鎮、小市鎮裡面，咦？點解有一個位咧係即係不停喺度有啲顏色咁樣？ 佢 呼拉圈又係顏色咁樣，有啲顏色。咁佢哋先會 zoom 埋去，係睇到呢個女仔喺度咁樣。而即係你成個畫面睇落去呢一樣嘢本身，你咁樣可以設計到呢一個咁樣嘅視像呢、這個效果咧，已經一定係令到人哋對呢個女仔有一個好深刻嘅感受啊！ 咁即係喺編劇嘅時候，其實已經考慮埋喺個鏡頭上面點樣可以吸引到觀眾。 係啊，呢樣嘢係都重要㗎，即係因為你呢一樣嘢你揀得好唔好咧，其實就好影響。因為佢其實擺喺呢個女仔嘅篇幅唔係好多㗎，你都見。其實中間亦都有一場戲咧，亦都係幫助呢件事嘅，就係嗰場戲我哋見到咧，呢一個家庭咧就係個女仔喺度計緊數啊，你見到好似做緊啲習作咁樣嘅。咁而個爸爸咧就喺側跟啊教緊佢咁樣，而但係突然之間有個好似一客人嚟嘅，揾佢爸爸修理單車。咁嘅時候咧，一有客人嚟咧，個爸爸即刻叫佢你快收埋本習作先。咁佢要即刻收埋本書，然之後個爸爸出到去同佢傾偈啦。跟住佢喺度玩呼啦圈啦嘅時候，個客人又好似望住佢，即刻覺得好似好唔妥佢咁樣。跟住個爸爸話你唔可以玩㗎咁樣。然之後閂咗門送走咗客人之後，個爸爸同佢講你唔可以喺人哋面前玩呼啦圈㗎，你唔記得咗我同你講啊咁。咁個女仔話。係，我唔記得咗添。哦，咁但係喺你面前，我可唔可以玩啊？咁我爸爸啊，咁梗係得啦。咁嗱，少少嘢，你見到呢個家庭其實係一個相對地係開通嘅一個家庭嚟嘅，甚至可能係佢哋對西方嘅知識啊，佢哋係有少少可能西方嘅思想添啊。即係我哋知道喺某啲嘅宗教，佢哋好黑板嗰啲係你女仔唔可以讀書，唔應該有知識噶嘛，即係唔可以咁樣嘅。咁亦都唔可以玩呢啲呼拉圈，即係呢啲係西方嘅娛樂嘅嘢都唔應該有。咁我哋似乎見到而家呢個小呢、這個小鎮咧，就係一種咁樣嘅氣氛之下，而呢個父母咧，但係就係佢哋仍然咧係會唔理呢啲嘢，仍然嘗試係即係教個女仔一啲知識嘅上面嘢。佢哋係一個比較開通嘅家庭，呢、這個女仔亦都係一個比較活潑，亦都係會接受呢啲知識啊。係一個我哋會見到佢如果長大咗，可能係馬拉拉呢啲嚟嘅喎，即係一個係咁樣嘅女仔。咁而係咁樣，你自然咧，我哋對觀眾嚟講，呢樣嘢係對觀眾嘅。就唔係關佢哋，即係嗰啲睇住個畫面嗰啲人士，因為佢哋唔知嘅。咁但係對觀眾嚟講咧，呢一樣嘢就更加令到我哋更加唔忍心睇住佢係死啦，係咪？即係如果佢係另一個嘅性格，佢係咁樣好衰人，咁可能你就 成日鬧阿爸阿媽嘅嗰啲又會完全唔同。 係啦，咁所以佢就通過呢少少嘅嘢，就已經我哋真係會對呢個女仔有咗一個感情喺度，咁就令到從而當我哋再去決定。嗱，而家反而咧就係嗰八十人咧，我係唔知咩人嚟嘅喎。但係喺佢呢個戲裏面咧，佢係一定要咁樣做啊，佢先至可以令一個人嘅重量可以比得上啲其他嗰扎我哋唔知道嘅未知嘅嗰啲嘅受害者。咁樣你先至係一個我哋大家會覺得係真係一個好困難嘅決定啊，係咁樣。咁所以佢喺編劇上面其實佢係做咗呢樣嘢，咁係令到呢個兩難係我哋觀眾都會真係感受到點去決定咧？一個係未知嘅，係咪佢真係一定會發生？ 生咧，我哋都唔肯定噶嘛。但係呢個而家我哋落咗話佢係落個炸彈咧，佢就一定係死噶，基本上都。成個戲最重要嘅就係建立呢一個嘅局面， 即係好似我哋以前讀書都有噶啦，齊桓晉文之士章啊，即係齊宣王以羊易牛，就係見到隻牛好驚嘅時候，我就唔忍心去傷害佢，就揾一樣我見唔到嘅嘢，揾隻羊去替代咗佢啊，就係所謂惻隱之心就係咁樣，我哋。亦都喺呢個戲入面，觀眾因為喺個劇本度咁樣寫咗，而亦都勾起咗觀眾嘅一啲惻隱之心，唔想傷害到呢一個嘅小朋友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呢個喺個編劇嘅技巧上面，點樣去塑造呢一個小朋友佢嘅一個特點，而係可以幫到個戲嘅。 冇錯， 係啦。咁而另外，我哋其實喺個戲入面咧，都見到好多，我哋可以話係一啲好。官僚嘅一啲制度底下，亦都可以話，亦都因為咁官僚咧，就可以幫到個戲個張力拉得更加近。 其實咧，我覺得呢個戲咧，佢好嘅地方咧，就係、是、其實佢到最終咧，佢都冇話俾你聽，究竟係邊一樣係啱，邊一樣係錯，即係佢冇話你誒，而家決定落導彈係啱定係錯咧，其實佢都冇誒。以呢個咁嘅官僚嘅制度咧，佢係有少少即係係幽默咁樣啦，係即係你大家唔敢落決定，我要問一問上級啊，咁即係各樣嘢。咁但係咧，你調翻轉頭去睇咧，其實佢有呢一樣嘢咧，又可能係好事嚟嘅喎，因為當你要做一個咁重大嘅決定嘅時候，如果你純粹係一個人可以話曬事，咁你好容易就做咗一個可能只係你自己覺得係啱。但係當你諗下，你要經曬咁多重人，如果咁多人都係到最後都係決定。應該係要咁樣做，咁其實你係相對地啱，或者你對自己嘅個壓力咧，要承擔其實相對地都係細咗，或者嗰樣嘢相對地係啱嘅可能性，亦都可能係高咗啲嘅。即係呢個係 我哋依家冇話一個絕對嘅啱定錯，根本冇人可以話到邊 一樣係。所以就係呢個劇本好嘅地方，就係佢冇真係去落墨話究竟。佢哋有一個立場，究竟邊個係啱，邊個係錯咧？係咪如果俾上教話曬事，佢自己話我覺得係咁就係咁，係咪咁樣就好咧？其實又唔係嘅喎。咁當然你有咁多官僚，你層層上答。如果嗰件事當中其實嗰個車已經走咗，佢都冇影。咁嗱，呢個戲咁當然就係講緊另一樣嘢啦，就係真係笑緊呢啲官僚啦，即係批評緊啦。但佢呢個戲唔係啊嘛，佢所以你見到佢想做嘅嘢咧，佢又唔係。雖然佢有少少都要醜化，即係嗰個外相又走去就係咪要 食食物中毒咧？即係咁樣噶啦， 即係佢有少少呢一樣嘅幽默，但係佢嘅重點，我覺得佢又唔係真係喺度嘲諷呢一種嘅官僚嘅，因為如果唔係佢可以造成一個即係話係因為你哋咁樣就搞到而家做唔到決定啦，即係又唔係嘅咁，所以兩樣嘢咧，你似乎覺得都可以有兩邊嘅睇法，咁樣有咁樣嘅好嘅喎，因為你又牽涉到咁多唔同嘅人。係咪咁？其實 喺唔同嘅方面， 喺唔同嘅角度， 喺軍人嘅角度上面，喺軍事上面呢樣嘢就係、是。即係燃眉之急，佢哋一定要立即去執行嘅。但係喺啲官員入面，佢哋會諗就係譬如人道上面啦，又甚至會諗埋喺輿論上面，佢哋要點樣自處啦。我記得入面有一個嘅即係女嘅官員，亦都講過一句，佢就係話佢寧願啊，即係嗰個恐怖襲擊，即係依家喺屋入面嗰兩個炸彈背心嘅人發生一個喺之後嘅一個恐怖襲擊，導致過百人死亡，咁將呢個責任歸咎落去個 嗰啲恐怖襲擊。 恐怖分子入面，咁佢寧願咁樣啊，都唔想佢依家孭咗一個佢無辜傷害咗一個平民嘅呢一個責任。咁我哋就會諗，係唔係咁嘅咧？即係人命，我哋又可以用一啲比較上數字上面去講啦。我哋死咗180多人，去俾依家呢度一個小朋友，係咪佢唔著重嗰80多人嘅性命，而純粹係為咗輿論上面嘅勝利咧？咁呢個我哋又會諗得更加深入。我哋有時去做一個決定，或者我哋去批評一啲政府去做一啲決定嘅時候，佢哋諗緊嘅嘢係唔係就真係冇價值咧？咁呢個我哋又會繼續去思考一下。 係啊，即係佢其實提供咗好多唔同嘅人，因為你當你經過咁多 唔同嘅人嘅時候，就每個人都會喺唔同嘅角度，或者佢哋需要面對嘅人，即係當中亦都有啲人就係、是、可能係因為你個政府都係要面對即係市民噶嘛，即係佢係有啲係民選嘅議員，或者係你啲官員都係要面對嘅呢個市民，咁所以佢哋都會從個市民嘅角度去考量。其實呢樣嘢咧，即係真實事情其實都有發生過。之前有一套戲，另外一套戲咧係叫《The Lone Wolf》，咁係美國嘅講，咁就佢哋喺阿富汗咧有四個兵去執行一啲命令嘅時候咧，咁喺嗰度咧，佢哋俾兩個人發現咗兩個村民，一個就係老人家嚟嘅，趕羊牧羊人嚟，一個係細路仔。咁佢哋究竟放唔放佢哋走好咧？呢個真事嚟嘅。咁佢哋應該放佢走，但佢就會話俾恐怖分子聽，就會嚟追殺佢哋噶啦嘛。咁佢哋有諗過，如果唔放佢走，帶住喺身又唔得噶嘛，因為佢哋要繼續任務噶嘛。咁如果綁佢喺樹得唔得咧？咁但係嗰度一到夜晚其實就係好凍啊。咁所以其實又真係等於殺死佢。咁所以到最後佢哋其實裝。當然佢哋四個呢就係佢哋因為都有宗教背景嘅，咁所以佢哋又比較上覺得唔應該去殺，亦都當中有啲嘅 argument， 即個諗法就係話，如果我哋而家咁樣殺咗兩個平民，到時亦都係會俾輿論呢係咁話我哋，即我哋係會承受好大壓力㗎嘛，而家啲民眾係即好人道主義㗎嘛。咁所以喺各樣考慮之後，到最終呢佢哋呢就係決定就放咗佢哋。佢因為佢哋都冇諗到呢嗰啲村民，即佢哋喺個住呢，佢哋係可以好快落到山，因為其實啲山係好高，真係好難爬噶嘛，佢哋要用嗰個時間，咁佢哋諗住佢哋放咗，然之後佢哋自己咧就係走，咁希望咧即係就算佢通知到啲人咧，都追唔到佢哋，咁但係佢哋咧就結果咧就係嗰兩個人咧，即係喺度住慣咧，即係跑落山好快，所以咧到最後咧，其實佢哋真係就俾人嚟包圍，咁到最終係只係一個係冇死到，即係佢哋四個之中死咗三個，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嗰個軍人啦，即係生還軍人都寫一本書咧，之前亦都係拍過一套戲就是講，咁亦都係呢啲係類似呢啲嘅咁樣嘅困局嚟嘅。而家今次我哋呢個戲有一句都有講，佢話呢啲咁困難嘅決定咧，就喺市民就係俾咗我哋做噶嘛，即係咪就係啲軍就喺官員我哋去做呢啲咁艱難嘅決定噶嘛？咁就係呢啲嘅決定就係咁樣啦。所以大家都要去思考，即係究竟。如果真係自己嘅時候，你會點樣諗？而 support 住你自己嗰樣嘢，究竟係啲乜嘢嚟嘅咧？會唔會其實咁樣為咗個女仔，係有啲人可能覺得係婦人之仁咧？咁定係應該係點咧？咁我其實睇到中間有一個位咧，甚至即係嗰個特工啦嚇，佢被佢揚咗之後咧，咁佢咪走嘅，俾人嚟追。咁其實我會諗嗱，如果佢係咁樣俾人捉到，佢死咗，咁其實我哋係咪為咗救一個女仔，就係令到另一個人就死咗？咁呢、這個？一命同一命嘅嗰個價值，大家其實應該係點樣去衡量咧？咁其實牽涉好多嘢啊！即係當中真係我諗每一個觀眾自己如果睇完咧，即係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嘢去諗啊！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冯杰。 可以話呢個命題本身就唔係一個話十分之新鮮嘅嘢，呢樣嘢大家之前都可能會喺唔同嘅作品入面都會已經去有帶出過同樣嘅問題啦。咁但係喺今次個編排上面，即係我會覺得真係高潮迭起，起碼喺當中有幾個位都我都覺得，哇呢、這個位。做咗落去咧，令到個戲突然之間推高咗好多。譬如就係、是、個甲蟲冇電啦，嗰一個位啦。 其實咧，你如果呢度數落去咧，佢係好有編排。首先佢係由生擒嗰度係變咗佢哋走咗啦，即係有一個 surprise 嚟嘅。咁佢走咗，你變咗要係而家要落炸彈啦，即係落個導彈啦，要由生擒變咗一個追即係擊殺嘅一個行動。咁呢度有一個轉變啦。然之後另外咧就係個女仔走出嚟啦，搞一輪，然之後個女仔走出嚟買麵包啦。呢個有一個另外。一个嘅转变，将个戏又带咗去另一个层次啦。 因为本身已经经过咗好多好多重，先至可以落决定去用一个导弹炸死那 班。因为由生擒同埋，因为就系你最初我哋睇住生擒咧，就系你捉翻嚟，然之后再经过啲可能法律嘅审讯，系一个即系最正常嘅途径嚟噶嘛。但系而家你就唔系，直情唔经就系变咗杀人。咁呢个已经系一个令到佢哋要思考嘅嘢。然之后咧就再到。 解決咗呢個之後，就再嚟另一個難題，就係個女仔嘅出現啦。個女仔嚟到，然之後佢再令到件事再迫切啲，就係嗰個冇咗電啦。即係你已經唔再知道清楚佢屋裡面嘅情況係點，你一定要盡快做決定啦。咁啊，即係一個接一個嘅。推高嗰樣嘢啦，係。 仲有一個位置就係嗰個匿埋咗嗰個特工，揾嗰個小朋友去買麵包，其實可以冇嗰一樣嘢噶嘛，即係落咗個炸彈，然後個女孩俾 佢令到再緊張少少啦。係啦，呢個觀眾再緊張少少， 令到再觀眾再咁喂快啲啦，快啲買完麵包， 會唔會去得到咧？係即係會唔會去得到咧？即係我哋都會諗咧，就係未必係諗完真嘅事啊。即係如果係真嘅事，而係我哋會諗呢個編劇，即係呢個戲佢會唔會俾一個 happy ending 咧？即係我哋係會有咁嘅主觀嘅願望，希望係咪個女仔最後唔使死咧咁？但係當然係，當然我覺得以呢個戲嚟講，佢想講嘅嘢，個女仔。到最后是要死的，我觉得即是咁，佢成个命题呢亦都先至是即係會令到你真係會去諗嘅。如果個女仔又係意外，係啊，真係可以咁啱走甩咧，你作為觀眾咧就會啊好彩啊，咁咧就你可能會擺低咗呢個問題。 因為可以舒懷嘛， 係啦，冇錯， 離開戲院下舒懷咗，就冇咁揦住揦住。 冇錯，所以對個劇本佢呢個命題佢諗住係咁樣寫嘅時候，佢喺個結局裡面啊，個女仔咧就係應該係要死咧，就會幫到呢個戲咯，應該咁講啦，就會幫到呢個戲。 仲要係。再要掟多一次炸彈嗰個位咧，真係令到 我覺得佢已經，我覺得佢已經算係唔係最殘酷噶啦。因為如果個女仔係真係其實係仲可能係起得翻身或者自己，而嗰個炸彈再落就佢死咗，即係呢一下咧，你會更加係而家佢已經係俾個父母已經出咗嚟啦，即係已經抱住咗，已經第二個炸彈似乎對佢個傷唔係話真係咁大，咁其實已經係我覺得個導演已經仁慈咗㗎啦，佢已經仁慈咗㗎啦。 我唔知係咪佢寫嘅時候真係唔忍心個女仔要。咁樣去經歷第二次嘅炸彈， 佢唔單止唔忍心個女仔，係唔忍心大家都要去即係做呢個決定。其實你會再難好多噶啦。如果你見到個女仔，其實第一節唔係傷得好似而家咁嚴重嘅，佢係真係可以自己企得爬緊起身嘅時候， 係 啦，或者未出到嚟，而佢爬起身，而你第二次再嚟一次咧，嗰樣嘢就真係咧會係太過即係太咁，所以佢已經係即係留咗一手啦喺嗰度，令到嗰樣嘢，但係某程度上亦都令到嗰樣嘢平衡翻啲嘅。即係如果唔係，你就肯定覺得唔應該啦。第二個好即係好容易會咁樣諗。咁但係你都會諗嘅，如果你已經去傷咗，你又唔落第二個，咁嗰個又唔死得，咁你又更加係又功虧一篑係。咁但同埋咧，如果你有陣時我最近呢幾日就會諗，即係其實可能而家你睇翻呢個戲，雖然你要面對一個困局啊，但係其實你有得面對呢個困局，可能都已經係一件好事啊。因為你睇最近即係你喺歐洲啊咁嘅啲恐襲咧，而家係。即係喺呢啲獨行嘅恐襲咧，其實甚至係冇咁多嘅計劃，你冇咁多情報會收到咧，你其實連做呢一啲嘅決定咁艱難嘅決定咧，其實你都可能冇機會，咁個恐襲就會係都會出到嚟，會係死傷好多人。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世界即係低處係未算低啊！即係而家越嚟越咧，即係都係好危險啊！地球越嚟越危險啊！ 係啊，咁啊，大家再小心啲啦，冇辦法噶啦。咁我哋都唔可以俾班恐怖分子得逞嘅，即係佢都想我哋生活喺恐怖當中。咁我哋就要。即係睇下點樣去面對啦，咁而今次呢一套電影《天眼追擊》都俾咗大家一個好好嘅思考嘅空間。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馮傑。 咁好啦，講完今次呢個電影之後咧，就要講翻我哋嚟緊咧，我哋一劇之本嘅節目咧，亦都有一啲新嘅安排喎。咁就係咧，我哋喺我哋嘅主持陣容上面啊，會有一啲 龐大咗好多啊，好犀利！ 係啦，增加咗好多嘅主持啦。咁當然啦，咁我哋一直以來同我哋主持嘅阿初同埋六姑咧，仍然會喺個陣容入面嘅。咁再加埋咧，好多謝， 多謝你哋 啊，真係。咁但係我哋就加多咗唔同嘅主持。 啦。咁我哋每個禮拜亦都有唔同嘅主持同大家去分析劇本嘅。啱啱講咗啦，有阿初啦，同有六姑啦，咁仲有啊胡海輝胡老師啦，同埋亦都有鍾燕詩阿詩嘅，咁啊編劇嘅阿詩啦，咁都會同我哋一齊去主持嘅。咁再加上我有另外一位新拍檔啦，咁就係阿施淑婷嘅餃子咧嚟緊喺下一集嘅時候，亦都會一齊喺加入呢個主持嘅陣容入面。咁希望我哋用一個全方位嘅角度啊，有唔同嘅人一齊去討論劇本，令到大家咧可以吸收到更加多喺劇本編寫方面唔同嘅知識啦。 其實我見過有啲佢哋揀咗呢啲劇目咧，你已經見到咧，即係因為唔同嘅人咧會揀一啲唔同嘅類型嘅戲啊，咁所以個品種咧上面會多咗好多唔同啊。咁所以我相信聽眾啦，即係嚟緊都會可以對於呢個唔同嘅戲咧，會眼界會更加可以開得闊啲啊。 所以大家就記住啊，唔好錯過我哋之後嘅每一集嘅一劇之本啦。咁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